好，咁我试完正常嘢咧， 饮多啖先好唔好啊？ 即系正常，唔系紧要，你等你开心未？ 走落啲餸，你 嘥咗啲餸啊！ 嘥咗啲餸， 咪又话 Kevin Ho、Kelvin Y、小贝、Anthony、Chris、Anti 风。共聚会， 点知不听容易成果， 救命啊！ 咩咩事？ 差嘢啫， 即刻忍得住啦！祝过嚟，祝过嚟。 大家好，我是刁文牛，你而家听紧嘅系 www.magazine.com.hk 一个追求生活态度嘅网络媒体。 每一间上市公司集团都有一个故事，每一只股票背后都有无尽故仔。罗尚佩 Eugene 以股为乐，以股为鉴。星期二晚，今日讲故仔。 好，各位好，欢迎翻嚟今个礼拜嘅今日讲故仔。今日就系三月几号啊？七号。 系 四号， 唔系冇两，哇两会开支日，我哋特登褪迟一日嘅节目， 系啊系啊， 因为有啲网友咧就话琴本系琴日噶嘛，应该 系啊， 咁但系咧要转就话唔得，我哋要紧催呢个两会嘅步伐，佢哋唔开我哋唔敢开住， 系啦，佢哋开完我哋都做完噶啦， 吓开七日开七日几喎，系啦， 所以今集应该系last第二集。 系， 可能嗰日就系 last 嗰集。 O K， 系。 咁而家就系黄昏嘅5:50嘅。 系、 okay? 啊，咁就即系其实 Facebook 嗰啲牌都冇乜相啊，咁好多问题问，咁啊问嚟问去啲股价都唔喐嗰啲又费鬼事讲啦， 系 唔喐嗰啲又唔讲，咁啊喐嗰啲又无谓讲，咁都唔知讲乜，唯一讲啲咧。即係吓， 我係讲嗰啲政策啦， 好宏观嗰啲啦吓， 系 咁嗰啲就係呢个嘅叫做咩两会， 系 总理工作报告， 好 係啦，咁啊好多种嘅解读啊，我哋讲一讲先啊 ，Kelvin 喺度啦，阿 Dick 喺度啦 ，Jace 都喺度嘅，今日就非常之多人㗎， 梗係啦， 係啦，好似两会一样咁多人嘅， 冇错 啊，咁你哋都唔知道咩叫两会啊 ，Jace 直头唔知咩叫两会㗎啦， 陆运会同埋游泳。 水运会， 两会同水运会， 两 A 啊，最主要系人大同政协两个人开两班傻佬开，即系两班傻佬开会嘅啫，系啦。咁啊，报告翻咧实中央政府嗰个嘅工作嘅吓，咁啊年都有呢个两会嘅，咁啊亦都系一个政策方针嘅一个嘅指南吓，咁啊所以以前就冇人睇啲两会啊，冇人理嘅。咁啊近呢几年因为两会咧越讲越激咧，就好多人都睇住啲两会啦。尤其是係金融海嘯之後啦，咁啊兩會啊下下嗰陣時講咧，下下都唔係十萬億就八萬億走出嚟噶啦，咁啊所以受到好大嘅關注，咁啊再加上咁都其實兩會我覺得受到市場矚目都係因為金融海嘯嘅啫，因為嗰陣時有錢拎出嚟啦，又有啲刺激經濟啊咩咁啲 click click 咁嘅嘢，咁啊所以就聚焦咗好多投資者嘅眼光嘅，咁啊今朝都有聽過下李克強講嘢。咁啊，李克强讲嘢就点都好过温家宝讲嘢嘅，因为佢起码快啲。 系系， 温家宝讲嘢真系实在太慢啦。 系， 和敏 系 又 好 好未讲又屙尿得啊！咁啊，李克强讲嘢其实都好笼统嘅，讲嘢真系吓。 讲 好多嘢啦，咁啊好多种嘅解读方法，咁啊抽几样嚟讲啊。第一样嘢梗系深化改革啦。咁啊政府工作重点呢、這个思路呢系贯穿所有嘢嘅，就系、是、深化改革，咁呢啲真系乜都得嘅，你话乜嘅先日都深化改革 都系贯穿所有嘢嘅。 贯穿所有嘢嘅吓，即系包括你嘅经济政策、政治政策、反恐啊、反贪啊。呢、這个嘅维稳啊， 系 咩因为咩国家安全 衣食住 啊，嗰啲全部都系改革嚟嘅， 冇错 吓。咁啊，阵间会讲多啲改革啦吓。咁啊，第二样嘢咧就系呢个嘅区间系啦。咁啊，外资嘅解读就叫做走廊， 嗯， 即系唔系饮酒嘅走廊，系一条 corridor，corridor，OK， 系我哋度水嘅， 就系呢、這个。 走廊嘅經濟學啦，就係 corridorism 咁樣啦，走廊主義。即係何為走廊呢？就以前中國即係永遠都係單邊嘅，要升呢就升到唔停，要跌呢就跌到冇人撳到嘅。咁而家就走廊，即係話呢可以升可以跌，係啦。咁第二個命題呢就係話有一個上下限合理嘅區間。 嗯， 啊，即系人民币就有好个例子啦，你可以升可以跌， 即系迟啲上证都会嘅， 系啦，上证嘅即系啦，可以升可以跌，上证嘅不嬲都系得个跌字啦，大陆 A 股吓，咁啊，人民币可以系咁啦，咁亦都系亦都讲到就系话嗰个嘅正回扣逆回扣咧，咁啊以往佢净系逆回扣，逆回扣就系放水出去， 系 啊，最死要知呢啲简单嘢啦，逆回扣即系中国政府买啲出边买啲债券翻嚟，即系你政府买债券，我要俾钱个政府，就俾咗钱落去市场嗰度咯，系啦，咁啊叫逆回扣， 即系类似美国嗰个公开市场操作。 系啦系啦，正回扣咧就调翻转嘅，即系话中国政府主动卖债券卖 sell， 咁我卖嘅话，譬如阿 Jace 你买嘅，你咪俾钱我咯，我咪收咗你啲钱翻嚟咯，我俾咗啲纸仔你咯，吓，咁啊即系以前咧就净系做逆回扣，金融海啸之后就系话咧，即系不断咁样放水出市场啦，咁而家咧就都会做埋正回扣，就收翻啲钱翻嚟啦，咁啊呢个就系走廊啦，啊就系话有收有放嘅 ，OK， 咁啊第三样嘢就系话又系深化改革啦。就改革，我哋就唔係淨係改革咁簡單， 係要深化。 唔係淨係深化，淨係為改革而改革。我哋唔係為改革而改革， 係 我哋係改革求進， 求進 係啦。即係個改革向，即係令到你哋向前行嘅。嚇，唔好以為我哋政府要改革咧，係為咗打貪，係就為咗利益分佈， 係 嚟置百姓於不理。我哋都係為咗你哋嗰個求進嘅心嘅 福祉 嘅。OK， 嚇咁啊，包括亦都講咗好激嘅，就係嘅經濟增長目標就係 7.5 7.5 啦。咁啊都唔係好激嘅， 7.5 都預咗噶啦。通脹目標預期係 3.5， 咁啊低過香港添，香港去要4嘅。嚇，咁啊另一樣嘢更加激嘅就係咧零失業家庭，係啦， 即 係每個家庭咧總有一個人翻到工， 係 係啦。 哦， 系啦，总有一个人翻紧翻工，即 系 全家都翻工就最好吓，但系点都好都有一个人翻到工，即系一个人有起码一个家庭有条经济支柱喺度嘅， 好伟大，我觉得呢、這个 好伟大嘅，好伟大嘅。咁啊，关于失业嘅问题咧，咁佢就话即系啱啊零失业家庭啦，但系关于就业嘅问题咧。就有啲曖昧嘅個就業嘅問題就係話咧，佢會積極創造就業啦，提供一個好嘅就業嘅環境啦。咁但係而家確實就未係一個好好嘅創造就業嘅環境啊嘛。 東莞係試點 嚇，咁即係咁講啦，即係咁樣。我嘅解讀好簡單啦，即係話咧嗱，就業個創造環境係未符合到，但係你又要零失業家庭咧，個解讀好簡單，即係話有啲人話喂，我揾唔到嘢做，咁但同時間你會見到有唔知边啲地区咧，就好多工揾唔到人，请唔到人嘅。咁个解读就系话咧，你自己唔翻工啫。 嗯。 啊，其实有就业嘅，不过你唔去翻，咁嗰啲咧你就唔当失业啦。 明白。 就咁样啦。咁、哦、啊，所以就系啦、 哦， 即系如果见到家庭，如果一年之后同佢讲，喂，我屋企全家都冇人做嘢，做唔到嘢，揾唔到嘢做，咁佢会答你啦。根本你系唔能够自己改革。 嗯， 吓，本来去远啲翻工， 你自己唔深化改革， 你自己唔深化改革，你就喺度赖住。 嗱，呢个咧就都系追上国际水平嘅， 吓， 因为咧系啦，美国嘅失业率咧就系、是、如果你一长时间唔揾工咧，就唔当你系失业嘅， 系啦。 咁所以咧呢、這个亦都系见到我国对于个世界标准嗰种咁样嘅进步啊， 国际视野咯、 啊。今日就有条友讲，我唔记得个名啊，就系话咧中国会行一个嘅高等民主制度。高等民主制度都唔知乜鬼高等民主，即比较 边个讲呢个，我觉得呢个好大逆不道、哦。即系佢系咪意思话之前嗰啲系低等先？ 嗱，佢唔系话以前嗰啲低等，佢系话即系有啲人问佢，咦咁而家欧美嗰啲民主制度系咩啊？咁佢就话就真系啦，就系、是、低等嘅民主制度。 哦、 中国行紧嗰个就是高等民主制度。 系 OK 啊，咁啊非常之伟大。 佢咪写错咗字啊？高等民主制度。 咁啊，另一个重点啦，亦都系啦，就系、是、话个军事国防啦。系、 嗯、 啦，军事国防 升一成噃，啊军费 系啦，预算嗰个嘅国防咧，去到 8000几亿， 8082亿。 谂住叫阿 Jace 估下个军费用几多钱？ 8000亿， 8000亿， 8000亿嘅，系啦，咁就占个 GDP 咧就提升咗好多吓，咁啊即系当然有人问啦，你点解军费要增加咁多啊？人人都减少紧，你又要增加，咁啊？咁佢個解釋就係話咧，軍事國防嘅思路咧，已經從 被动嘅防御呢，而家转为一个主动嘅防御。 化被动为主动。 係啦，以前你打我我就被动地防御。 我先至防。 係啦， 而家你唔打我都防。 你唔打我但我觉得你会打我呢，我都会主动防御，就打定你先啦。 Jason 唔係好明啦，咁样意思，以前士兵呢就喺我哋地方度呢就守护嘅。而家主动呢 就喺你哋嘅地方。係啦，咁所以无可奈何地呢就要去变为一个主动防御，所以要增加个国防开支。呢样嘢都系非常之咁 需要 大嘅。 伟大嘅。 咁、另一样嘢呢就系个外贸增长啦。个目标呢、即系出口呢就系 7.5%， 系10年嘅最低嘅。係啦。咁、个政府解读就系话呢，我哋唔系唔理出口，我哋唔系觉得自己出口唔得，而系我哋系深化改革，我系深化改革嗰个出口。系啦，以往中国嘅出口咧个竞争力咧就逐年下降噶啦，但系个量都好大、因为个个都当中国系一个世界工厂，咁啊最 cheap 嘅嘢咧就揾晒我哋做， 即系永远都系用啲最价格去竞争。 系啦， 我哋要改变。 咁而家我哋要改革，我哋要深化改革咧，令到出口咧系啲高竞争力嘅出口。 冇错， 系啦，咁就唔系话做啲 cheap 嘢，系做啲贵嘢都可以出到口。呢样嘢咧就要关乎嘅另一个改革啦，就系嗰个内需啦。系啦，咁有啲人就会问啦，哇，如果你又要改革嗰个出口，但系个出口力个竞争力唔系话你要搞掂就搞掂噶，你要睇下美国佬、欧洲佬买唔买你啲嘢噶啦，系咪？咁如果唔买，你都冇办法噶，咁啊唔紧要， 自己搞掂。 系啦，就系、是、用个内需啦，内需就算你哋出边啲人一个都唔买，我哋中国自己搞掂，用内需拉动，令到内需咧就去补偿咗嗰个嘅外贸增长目标嘅下降。 阿耀尊，请问呢个咁样嘅方法谂咗几多年咧？ 呢个方法已经系大大话话，即系15年咗紧， 所以系好深噶咯。 系啦，嗱 ，Jason 打嚟，以往叫改革，而家系深化改革， 明白？ 以往我哋都行，但系唔够深化，而家就真系。真系深化啦， 要深啲， 要真系坚嘅，呢次坚嘅，嗱呢次坚抽吓， 收到， 记住。 唔系，但系入边啲人都唔够胆买翻自己啲嘢嘅时候。 嗱，而家你唔够深化咯， 冇错， 迟啲你就会噶啦。 系啦， 真系嘅， 迟啲你就会啦。好似正如小弟一样咁样，我已经系转用呢个红米嘅手机啦，系国产嘅红米手机啦。 你啱啱先讲完佢， 佢系有啲问题嘅，但系可以克服。 系。 可以克服 ，OK， 冇问题嘅。 OK OK， 克服都冇问题。 我个手机系咪用呢个北斗导航系统啊？ 迟啲会有，迟啲会有。呢部手机行到 GPS 咁滞，大佬。 OK， 继续。 啲 RAM 又唔够，乜鬼都唔够，真系都唔知点搞嘅。系，唉，真系，你唔好怪我，覆喺街覆唔到 Facebook， 咁唔系成日上到 Facebook， 系成日都 hand 我机。咁跟住好多解读嘅，咁做一讲啦。第二个就系、M2 货币供应嘅目标咧，就系、都系继续维持喺13% 嘅。咁讲紧个货币政策咧，系一个稳健嘅基调，系啦。咁以往咧就系、掘坑放水，系啦，即系啱讲啦，即系金融海啸之后咧就掘啲坑。阿 J 四个行业唔够嘅，我掘个你自己掘个窿，跟住我赌钱入去，你要几多万亿出声？咁而家就唔系啦，就系、开渠引水。即系唔你又唔好掘个窿俾我，你掘条渠过嚟，我自动放水俾你。只要你条渠啱讲区间嗰啲 corridor 嗰啲，你条渠掘得好咧，我就自动放水噶啦。咁嗰条渠系点样咧？各个行业唔同啦。即系譬如你个行业有创新啊，有领先啊，又有呢个嘅国际视野啊，咁咪 OK 啦，咁咪可以俾你啦。咁啊唔系嘅，你唔够你个行业唔够钱，但系你做啲低档嘢嘅话咧， 我执咗 你掘咗个几大个窿咧，我都唔会俾钱你噶啦，就咁样。咁所以今年嗰个嘅 M2 嗰个货币供应目标咧就 13% 维持不变嘅，亦都系可以佢哋可以咁大胆咁话嗰个通胀维持喺 3.5% 嘅。OK， 因为货币供应同通胀系一个好直接嘅关系。就好简单啦 ，Jason 未读过经济噶， 我有读过， 系咩？ 有啊， 咁高深 啊，都去到中三程度嘅啫， 系 永远唔记得， 真系真系，我都话香港教育制度好失败。 但我觉得 你有冇读过噶经济？ 黐线嘅有啦， 的士咩啊？出世炒股票 要读噶， 要读 系咩？ 系啊，读到 Form Seven 噶吓， 读到 Form Seven 噶， 系啊 ，Jason 读到 Form Seven Econ 噶。 我嗰时我同佢读 business 噶， 系咩？ 但 business 同 econ 两样嘢， 我都话有 新闻 一定要读佢， 系嘛？ 系啊。 咁 M2 同埋个通胀点样有关系嘅 ？M2 货币增长，货币增长，当你越多钱嘅时候，咁你自然个货，自然个通胀系升咯。 我都话香港教育制度好失败，不过都系咁嘅。 唔记得晒啦，因为 M1 即係 M1、M2、M3 噶嘛，咁M2 係關乎於嗰個貨幣流量嘅，但你問我點樣影響到我就唔記得咗，因為會諗翻個息口度噶。 A level， 你嗰陣時候你有做 A level 嘅？ 有啊。 你 econ 攞咩㗎？ 我肥咗啊！ 咁咁唔怪得啦，我都 超難啊！香港 econ form seven， 我冇一年 econ 唔係攞 A 嘅，我必定攞 A 嘅，最唔上嘅年代嗰啲啊，係啊，咁唔緊要啦，咁係合唔合格冇乜所謂呢、這個世界啲。 係咯、 啊，咁啊制度改革啦，呢啲好廢話㗎啦，唔好搞咁多啦。擴大匯率嗰個雙向浮動區間，啱啱講咗啦。區域經濟係啦，區域經濟咁啊，三大主要經濟帶咧就形成。呢樣嘢唔係兩會講㗎嚇，有人咁講我照講啊。第一帶咧，即係廢話到不得了，長三角地區，跟住珠三角地區， 係 渤海京津地區，即係其實嘅隔離三帶咧就包括咗。除咗新疆之外，成個中國基本上喺齊度咁滯。 呢、件事發展， 沿海就 發展咗幾耐㗎？ 呢件事一路喺度發展緊嘅，咁就而家咧就係話呢啲經濟圈咧，就更加落實啦，深化， 深化咗， 深化。因為嗱， 同埋可以整合啊， 長三角啊、泛珠三角啊、渤海區啊、京津區啊，呢啲好多年㗎啦，大家都去旅行都去過好多次。咁因為啱啱講咧，就是、以前嘅改革咧就未到完善，咁所以令到呢啲區嗰個經濟結構咧就出現一啲嘅不穩定嘅問題。 嗯， 啊，即係譬如你話東莞點解咁大問題咧？因為佢太多工廠啦。點解東莞以往咁多工廠咧？因為東莞市政府咧淨係靠工廠已經揾到食啦。啊，咁佢又唔會發展其他嘢嘅。咁呢啲改革咧，實在係不要得。嚟緊我哋要深化，即係呢啲地區咧。有一個第一產業啦，又會有第二產業啦，即係工業第二產業啦，亦都係會加強佢哋第三產業嘅發展嘅，係啦，即係服務業嘅。OK， 咁啊呢樣嘢就意義好重大啦，就包括一啲嘅所謂嘅自貿區啦，就可能喺各個地方裏面成立啦，亦都係包括一啲嘅旅遊區啦，咁好多種區都會隨住呢個經濟帶嘅形成咧，就會哇更加蓬勃興旺啦。OK， 好。 你如果你住緊呢啲長三角啊，我香港都係㗎，香港都屬於泛珠三角㗎嚇，咁啊你哋就開心啦， 嚇， 因為得到中央嘅眷顧嘅， 係 祝福嘅。跟住就係對外開放嘅新思路啦，係啦，咁啊中國就係個貿易門戶已經開放咗好多年㗎啦，咁而家就有一個新思路出嚟，咁啊其實新思路我就唔係好明有幾新嘅，嚇，咁啊投資自由化啦，便利化。系啦，咁啊，即系包括可能系容许一啲嘅 ETF 喺 A 股里边扎根啦 ，A 股啲 ETF 又亦容许佢哋出去海外市场嗰度招摇撞骗啦，系啦，而家就唔同啦，呢、這个就个思路咧大啲嘅改变啦，就系话咧，以前咧就叫做引进来，系啦，你啲外资引入嚟，而家就唔系走出去， 系， 我哋中国就要走出去啦，咁啊，你要收购嘅，以前好麻烦，又要呢个批嗰批，嚟紧可能会。简化啲啦， 我想问同 QFII 系咪差唔多啊？ 类似你呢个系个投资自由化嗰样嘢啦， 系 吓咁啊，当然即系经济人唔系净系讲投资嘅， 系 吓，亦都系关乎于即系做生意啊、业务开放啊、行业开放咁样，咁啊佢又会引进多啲，即系容许多啲嘅企业咧去到一啲嘅地方做多啲嘅收购嘅，咁佢都讲过啦，多啲嘅加快呢个双边嘅谈判嘅规则。即係包括以往嚟講呢，即係譬如你中美啊，或者中歐啊，中韓啊，韓國喺自貿區裏面呢，即係我記得有一集講過啦、啊、中國嗰啲即係上海自貿區嗰啲啦，因為就其實美韓就有個自己一個嘅自貿區係啦。咁以往如果你話你係譬如阿 J 世大型國企想去美洲嗰度做收購嘅，咁隨團呢就點都要有返三四七個官喺度嘅，大家傾，因為即係assume 啊 ，J 四间公司都系国企嘅吓，咁而家可能又简化啦吓，咁、你又唔使搞咁多嘢啦。你想去倾嘅，你自己倾咗先，系啦，倾完翻嚟咧，我哋审过啦，国务院审过，觉得几好咧，咁我哋就会批噶啦。咁啊，加快咗呢啲海外收购嘅过程都唔定嘅。嗱，咁啊，跟住咧就讲落去咧，就呢样嘢又比较濑嘢，就是、个城镇化，因为假设咧就个城镇化应该会摆喺最 top 嘅， 系 啦，城镇化今次咧真系好似冇乜讲到咁样，即系都颇濑嘢 嘅。系边个濑嘢？ 習近平咯、 哦， 因為習近平講城鎮化噶嘛，兩會李克強開噶嘛，李克強就唔講習近平嘅城鎮化啊嘛，咁、所以兩個咧就可能有啲摩擦都唔定啊， 分工咧可能 係啦係啦，可能分工， 分工 希望兩位就好就 friend 翻啲啦嚇，要求農民落户， 改造城镇棚户区同埋城中村，中西部地区呢就要搞多啲城镇化，城镇化嘅重点就係在于城镇化建设。佢真係咁讲，我真係照讲。咁、啊、就其实冇新意嘅，农民落户亦都讲好耐啦，习近平上台都会交讲改造城镇棚户，即係亦都係讲好耐啦，棚户改革嗰样嘢。咁所以呢样嘢基本上就可能佢又唔想偷习近平啲光呢，所以佢又冇乜嘢讲啦。跟住就係海洋系宝贵嘅蓝色国土。 咩啦咩话 我哋要 海洋 海洋 系 ,Ocean。Ocean 系 蓝色 ，is the most important， 系一个 blue kingdom， 系啦 ，off out blue kingdom， 南海战术 唔同，南海战术同呢个海洋国土系唔同嘅， 系 咁啊，全面实施个海洋战略吓、啊，包括咧就系、是、一个国防安全嘅角度啦，海洋嗰个嘅资源嘅运用啦。海上嘅军事力量啦，都系包括里面嘅，系亦都包括喺个环保角度咧，就严控呢个海洋嘅污染。 哦 ，OK， 啊，咁呢啲啊同军工啊好有关系啦。 嗯， 咁啊跟住就系调整呢个嘅国企公司嗰个嘅架构啦。咁、嗯、啊之前都有讲啦，即系譬如包括即系中石化要引入啲民营企资金啊， 系、 嗯、啊咁嗰啲都系一个调整个国营嗰个臃肿嘅架构， 系 亦都有利佢哋。走出去嘅 系 系啦，因为即系如果譬如阿 J 是一间国营公司个老总，咁即系你系官啦，你系官就两个口嘅啫，系咪？吓咁而家你引入咗譬如阿 Kelvin 一间民营公司入去公司里边啦，咁你所有嘢你都要听佢呢个第二股东讲噶啦嘛。 监察你 系啦 ，Kelvin 就会监察你啦。 系 喂你啊出边去美国买个油田几好噶、哦 嗯？ 喂你要快啦，咁你要去监察你啦，咁你走出去咧亦都会快啲啦。咁啊，所以即系所有嘢都系一个深化改革咧，贯穿晒所有嘢嘅。咁亦都总括咗咧，收花到目前为止咧，两会主要讲嘅命题嘅。咁当然有一样嘢未讲，就系嗰个环境污染嘅问题。 嗯， 系啦。咁啊，第一样嘢就系水嘅污染要搞。 系。 吓，第二样嘢就是排放嘅污染。 节能减排。 要控。 要控。 系。 第三样嘢咧，啊就难啦，就难啦，就系话。而家已經污染緊嘅情況咧，點樣搞啦？嗱、嗯，啱啱講啦，就係控啫嘛，即係嚟緊新嗰啲污染咧，控你啊，唔好搞啦。但係而家嗰啲咧，點樣搞咧，就好大嘅困難啦。因為佢又即係與會嘅時候，因為講過就係話，唔通揾架吸塵機喺北京嗰度吸曬啲天嗰啲污染咩？係咪？邊有咁大嘅吸塵機咧？咁、所以呢個又係一個好難嘅問題，就係話點樣解決現有嘅污染、 嗯、 ？OK， 亦都讲咗太阳能啦，太阳能会继续提倡啊，亦都讲咗风力发电啦，风力发电亦都系非常之咁重视咁样嘅啊，咁啊太阳能发电今日太阳能股今日就升咗一堆啦啊，咁啊两样嘢嘅要解决嘅，即系我讲噶吓，唔呢度以后跟住来 你嘅评论嚟嘅啫， 系啦，咁啊佢嘅解决个太阳能咧，佢又讲啲唔讲啲吓，而家太阳能股咧最面对最大问题，第一我系太阳能。設備發嘅電咧，我上唔到電網，因為你冇補貼。嗱、 嗯， 電網阿 J 成唔知，我真係好啊 ，J 細度，我真係可以慢慢即係用一個好匿名嘅角度去解釋俾你。電網係咩咧？其實電國家有兩個電網嘅，一個南一個北啦，好簡單啦。嚇、啊，咁、那個電網就係話咧，如果你係發電嘅，你係發火力發電嘅，火力發電先係咩？ 解釋啊！ 係火力發電咧，就係用呢個煤炭或者石油發電嘅、嗯。你知唔知你啲電係點樣嚟嘅？ 都请解 释，即系个电唔会无端端生出嚟噶嘛， 吓、啊、 开灯咯， 啊啲开灯系用电系唔会发电，其实电好简单，电啊其实系煲水一个原理嘅啫，吓、啊，譬如你用啲煤炭去煲一桶水，啲水咪会有蒸汽嘅，啲、 嗯、 蒸汽走出嚟会推动个涡轮嘅， 系 个涡轮即系假设一个风叶咁样，风车咁转转转转转，咁嗰啲就由变咗蒸汽咧，就变咗一个 kinetic 嘅 energy 嘅，吓变咗一个转转转转转，咁咪有电会发出嚟咯。 阿牛唔知边集讲过，热能变动能嘅系。 系啦系啦系啦，热能变动能。 你嗰集 系啊，我都喺度啊，热能变动能咁样嘅吓，咁啊仲要发电。咁啊问题就系话啦，而家即系中国咧，主要都系用呢个煤炭发电嘅，即系用煤炭去煲。水嘅吓，咁啊就系产生好多嘅污染吓，咁啊但系佢哋个成本好低嘅，即系你 你發咗一道電，你上去個電網嗰度呢，其實講緊幾個線嘅啫。咁但係你太陽能唔同啦，因為太陽能仲係未一個好大規模嘅發展嘛。即係我用一塊太陽能發電，我發一道電嘅話呢，咁可能要上到電網嗰度呢要一蚊嘅，即係咁講。咁我一蚊嘅就點同一毫子嘅鬥呢？就冇得鬥㗎。咁所以要靠政府補貼嘅。政府如果咁計嘅話呢，政府要補貼九毫子俾啲太陽能公司。咁太陽能公司就話唔緊要啦，就算我啲電賣唔到，政府都會拎俾我，就有個補貼俾我嘅。如果唔係蝕硬㗎。因為我生產成本係一蚊，我賣落電網嗰度一毫子，我即蝕九毫子，冇人會做噶嘛。咁啊個補貼政策就未講得好清楚嘅啊。咁第二個問題就係話家用嘅太陽能啦啊。咁啊其實歐洲啊同埋呢個嘅英國咧，亦都係比較開始普遍噶啦，家用太陽能。咁香港啊絕對唔會有人用嘅啊，因為香港啲屋嘅基本上你都冇位瞓啊，你點度有可能會擺個太陽能嘅發電機度？ 張皮。 喺天台瞓，嗰 個係暖戰。 太陽能電筒係啦係啦，太陽能電筒有有光嘅時候會著嗰只咯， 冇光就絕對唔會著。 咁就其實中國係有必要係要搞呢個家用嘅太陽能嘅。咁我唔知道上個禮拜冇講過一隻漢能太陽能啦，佢又做緊嘅。漢能566啊。 節目好似冇講， 好似冇。 你電視好似有講。 係啊係啊，咁佢一樣啦。咁佢喺英國嗰度咧，佢就拍呢個嘅宜家家私嘅。咁有一組太陽能機呢，咁你去買返屋企嘅，咁而家家私會派個 sales 喺度啦，公司會派個 sales 喺度呢，解釋俾人用點樣用嘅，擺屋企屋頂嗰度，跟住下面你求其搵個位個發電機呢，咁基本上你嘅普通嗰啲家居嗰啲電呢，你可以自給自足㗎啦，咁一台機呢差唔多成冇記錯應該成五六萬蚊嘅港紙，為到港紙，但係個價錢唔係問題，最主要係牙訂啊，牙訂香港嘅真係用唔到啊，咁呢啲其實喺大陸裏面可以推廣嘅，咁但係就你可以話唔自在呢啲咁細埃嘅節能效應啦，咁所以就推廣力又唔夠夠啊，咁但係其實好多公司都想中國政府推廣多啲，就冇乜點用，冇乜點講，咁風力嗰個情況係一樣啦，即係你其實屋企你可以整個風力發電機，好簡單。香港都有一個好大嘅風力發電場嘅potentially， 你知邊度？好大嘅，過年嘅時候咧，發電量好大嘅。 風車公廟啊， 車公廟，佢又去風車， 係咁轉， 係咁轉，係咁轉就可以發電。其實家用都可以嘅。家用都可以，咁但係就即係當然好多技術嘅問題唔喺呢度講啦嚇嚇，咁啊但係中國政府喺呢、這個。新能源上電網啊，同埋家用新能源嗰邊啊，就冇提及得太多嘅。甚至乎你話電動車到蘇花到而家嚟講，都好似冇乜點講過。即係可能我睇睇下瞓鬼咗覺，唔知真係實在幾鬼悶嘅呢啲嘢嚇。咁啊，同阿何俊仁一樣，可能會睇緊即係開會嗰啲人會瞓咗覺，或者睇緊 iPad 驗照 ，iPad 驗照啊，真係鹹相鹹相。 能源嗰度講完未啊？能源未講完啊？ 都講完㗎啦，你想咩講啊？ 咪頁癌咯，佢話都提。 係啦係啦係啦，佢話即一樣嘅，其實冇咩講。我哋會提倡即繼續入頁癌器，即其實我都開得嘅呢會。即系拣 J 四去都可以得噶，你将旧年嗰啲嘢讲翻出嚟，不过调转嘅次序得噶啦。 你讲太快唔得，我觉得。 咪加翻一两个形容词落去咯。 系啊，页岩器系重点咁样攻坚项目咁样，每一个好叻噶，啲氧气股就升噶啦。 系 咁就反为又冇讲核电好似。 冇。 反为未讲核电，可能真系比较敏感少少。 敏感。 敏感少少，冇讲核电。咁反恐又冇乜讲过嘅。反恐冇乜講過，可能今日都係以經濟為主。 值得提就佢開會嘅時候就都即刻有好似有提及過昆明嗰單嘢係嘛？悼念係嘛？ 悼念啫， 悼念啦， 悼念啦，老虎都要悼念啦，大佬，真係而家上曬位啊！真係唔係昆明嗰單，唔係昆明嗰啲恐怖分子啊，係你睇下啲輿論直頭啊，開始打啲牌啊，打到好似嗰班係。即唔會，即國內啲傳媒就咁啊，佢唔會問點解會出現咁嘅事，佢就會話有啲 暴力恐怖， 暴力啦，一定係會啦嚇，咁有啲受害者好慘啦，咁跟住又拎咗個即唔係拎嘅，即係捉咗個女仔出嚟嘛，話哇而家啲恐怖分子幾恐怖， 係啊，女仔都唔 女仔都唔放過，都要教到佢咁暴力嘅，真係好暴力啦咁樣嚇，咁就唔會問。點解會出現咁嘅事啦嚇？咁都係正常咁嘅做法嚟嘅，講真嚇。咁仲有我睇一睇先，仲有啲咩講咧？因為今日都好多嘢。 哇！真係好悶喎，聽你講兩 好，政協一號提案 呢個要講啊。 係啦， 呢、這個要講啊，呢、這個政協一號提案。但係佢第一節已經係差唔多 咁樣啦，不如嗱啲網友而家拎翻上網，拎翻啲兩會嘅會議記錄啊，拎翻文件睇睇先。 大家好，我係桂思傑，你聽緊係 www.ragazine.com.hk 一個追求生活態度嘅網絡媒體。